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6集，分家三。沈月和陈若秋有些瑟缩，万姨娘心中却是惊异，没想到沈老夫人连如此下贱的法子都使出来了。寻常妇人或是姨娘使用这种法子是见怪不怪，可是沈老夫人却是一家之主，这样的手段简直不堪入目。罗雪燕一手拉着沈庙，一手提剑看向沈老夫人，她真正生起气来的时候，煞气扑棱棱地往外头冒，让人毫不犹豫地相信下一刻他就能扑上去将沈老夫人的脑袋砍下来。他道， 老夫人，自我嫁入沈府，同沈心待你自认情深意重，虽然你并非他生母，我夫妻二人却仍尊重你。不过我如今晓得了，这世上还真的有白眼狼，这样的沈家我可待不起。 老大家的，你别听他胡说。 沈老夫人贼心未死， 你是要不孝吗？ 是不是胡说一查便知，至于不孝， 罗雪燕冷笑一字一顿道， 哼，老娘就是背一辈子不孝的名声，也不会让我的儿女跟在这样的人家身边。 说着她拉着沈耀 走。 沈老夫人在身后如何暴跳如雷，金家人如何胡搅蛮缠，陈若秋怎样圆场，这些事情都不重要了。沈庙被罗雪燕拉着往西院大踏步地走，心中却是畅快得很。这便是他要达到的目的。有些时候一面之词说出来未免会让人觉得力度不够，不是因为不肯相信，而是分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这其中要涉及到许多利益纠缠，可能会背负许多骂名，要让沈信下定决心分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可是今日之后，分家之事就会容易的多了，至少从此以后对于沈老夫人，沈信和罗雪燕不会再有一丝的怜悯。做父母的人在面对有人伤害自己儿女的时候，这是本能的保护。罗雪燕拉着沈庙回到屋中，先是将门关上，喘了口气冷笑道， 哼，你爹和你哥今日去宫中，真应该让他们亲眼看看这些人是什么货色。 说罢忽而又想起了什么，看向沈庙微微歉意道， 娇娇，你吓坏了吧，娘刚才啊是太生气了。 沈庙摇摇头看向他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做？娘今日对老夫人说的那样的话，只怕老夫人事后会拿此事指责娘。 怕什么？ 罗雪燕一拍桌子， 等你爹回来咱们就商量分家的事，这沈府的人一个个都没安好心，再这么下去谁知道还会出什么事。 他摸了摸沈庙的脸说道， 难怪你要让我们在京城多待半年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 沈庙笑而不语。罗雪燕越发觉得自己心中的猜测是对的，她起身说道， 不行，我还得去查查这事儿。我让外头的侍卫守着院子门，你别出去啊。 这话竟是将沈府当作是龙潭虎穴了一般。嗯，沈庙点点头。待罗雪燕出去后，惊蛰问道， 姑娘真的能分家吗？ 当然，我娘是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，自然是要分的。 那可真是太好了，分了家后姑娘想做什么就自由多了，也不必整日防着这个防着那个。 白露走了进来对沈庙说道， 姑娘，桃园姑娘已经送出去了，安顿在庄子上，给了些银钱。 好，沈庙点了点头。金楚楚身边的桃园收买得极为简单，金楚楚本来打算着嫁给沈园， 在他桃园做姨娘笼络沈园的心。不容置疑的是，沈园本就对自己被算计的事情厌恶至极，桃园真的被抬了姨娘，沈园待他也不会让他好过。偏偏金楚楚还以为自己是对桃园做了什么天大的施恩，却不知桃园已经被别人收买了。不想当妾，也不想跟着金楚楚那样的主子，桃园舍命一搏，终于得了自己的自由。沈庙也没有辜负自己对桃园的承诺，给他银子，保他一条命。上位者对于用得好的下人，要懂得恩威并施。今日以后，一切都会按照他想做的来。古语说道。 二少爷被处斩之后，府里大概会消停了，这时候分家正合适呢。 沈庙微微一笑，哪里就会消停了，金家人留给孙天正对付不说，可是二房的人还没有死绝呢。二婶得知二哥被处斩的事，一定很伤心。沈庙轻声道， 二夫人不是已经疯了吗？ 古语闻言惊讶道， 已经疯了便没有神智，听彩云院的人说二夫人现在连人都认不得，哪里就晓得这其中的事。 疯了？那可不一定。沈庙摇了摇头，人在痛苦到绝望的时候会用疯来逃避无法面对的现实。沈婉云最痛苦的无非是在卧龙寺那一夜她的不作为，使得沈清一步步走到最后的结局。她无力改变什么，眼睁睁地看着沈清死去。她无法面对沈清的死亡，也无法面对自己，终于疯了。如今，沈园的死意传回去，想必她会疯得更加彻底。因为沈园的事情，她仍旧帮不上忙。任婉云其实疯的时间还不是很长，会不会选择继续疯下去，端看他能不能渐渐接受这些事实。想来再过不久，任婉云就会清醒，因为他还有沈元柏，他怕沈元柏遭万姨娘的毒手。沈庙要让任婉云提前清醒过来，他要对付的从来都不是个人，而是整个家族的命脉。既然选择了先对付二房，又怎么会在二房损失了一双儿女后就停止不前呢？他要的是沈贵三代绝后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